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们的闲聊很认真。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胶囊咖啡屋，我是 Jeff。 我是 Eva。 嗯，那今天呢又要说一下这一星期都有哪些巴黎有意思的新闻哈。 是的， 哎，那其实这个星期对我来说，对我们俩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又续了房租 啊。对， 一下又续了8个月的时间啊， 没有钱了。 在这个时候确实是，那因为我房租是很长时间交一次，所以挺不容易见到一次我们的老房东的啊。 嗯， 那今天见到他 一个瑞典老太太。 对对对，瑞典老太太，非常非常优雅的一个老太太。 对， 那我们俩是约在我们家楼下的这个咖啡屋，去咖啡屋的门口找了一个地方。 我还纳闷，我说哪家咖啡馆现在 没开，都没开，不敢开， 借胆都不敢开。 然后再找了一个犄角旮旯，我们俩把这合同签了。那难得见一回面嘛，他人也很好，我们就一起聊天。 嗯， 他说了很多很多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关于疫情的担心啊，包括隔离期间的生活。那他说到一点，其实让我感触挺深的。他说你知道吗，他说现在这个巴黎没有游客了，几乎只有巴黎人，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一切的马路上的晒太阳的人，遛弯的人，遛狗的人，都是巴黎人，而这个夏天的巴黎是属于纯粹属于巴黎人的。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就这种场景，是 你们俩就不是巴黎人啊， 但 是他 是 瑞典人，你是中国人， 好吧，那确切 住在巴黎的人， 好，确切说就是住在巴黎的人，好吧，那 总开个， 总之就是说可能你这一辈子就是很多人这一生都没有见过一个完全没有游客的巴黎，因为你知道巴黎几百年这么下来，它每一年都有无数的游客来旅游，无数的这个电影在这里拍，但是这一年是唯一的一年，什么都没有，任何娱乐都没有，也没有旅游，完全是巴黎的居民或者是巴黎人在这里享受巴黎的这个夏天，其实挺不容易的。 嗯， 嗯，但是我不知道啊，可能每个人的感觉会略微的有一些不太一样。 嗯， 那我听你这么说，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伤感吧，因为不得已才这样的。 没有游客的巴黎还是巴黎吗？ 也是巴黎啦，但是就是不得已才这样的嘛，对吧？ 嗯， 嗯， 嗯， 所以真的也谈不上说是这一场疫情所谓的带来的比如说福利啊或者说是好处，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讲，可能对于长期住在这儿的人来讲的话，有这样一个相对安静的时间，对吧？能够看一看自己周围原来曾经熟悉的一切，然后现在可能多少会有一些变化， 对， 引起自己好多的思考。 是， 对你来讲呢， 他也问我，他说你看你现在住的应该比原来更舒服吧，因为周围的这些餐厅没有那些那么多顾客了，晚上也不会人声鼎沸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说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安静了很多，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真的很不习惯，非常不习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习惯于打开窗户就能听到外面的人声鼎沸的那种很威风，非常充满了活力的那种状态， 就是有生活气息嘛。 对，但是现在你是在家里是一样的分贝，打开窗户也是几乎是一样的分贝，所以就多少还是不太习惯。当然相信这种事情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包括你说的这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可能自觉不自觉你在疫情发生以后，就是你哪怕在家里说话，可能这个声音呢都会有意识的稍微要压着一点，因为周围实在是太安静了 。因为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巴黎的这几个，巴黎一共有20个区，那7区是巴黎排在第四名，就噪音的噪音量是排在巴黎第四名的。那当然第一名还有1区、2区，这些都是酒吧最集中的地方。那7区是排在第四。 谁记得第四？大家就记得第一名啊，对不对？所以其他的2、3、4、5、6到20，我觉得应该都是一样的。 好吧，但是很多巴黎人还是会觉得，就是说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是， 但是现在它也不是问题了。那么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一个事情让我感触比较深的，因为这段时间我这个星期开始实习了，所以出去的机会比较多。对于街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上回我们说的是很多店铺开门了之后会盯着你去洗手，盯着你去是不是戴口罩。现在我还发现啊，很多的名品店，尤其以 LV 和这个爱马仕比较明显，门口排大长队。要知道这个时候 是不可能有游客在巴黎购物的哦。 对， 也就是说，所有你看到门口排队准备进去买东西的，那全都是在巴黎住的人哦，无非就是留学生或者是居民。那这购买力也太吓人了吧。那对长的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疫情来了，大家物理的移动不可以有，但是心理的那种痒痒啊，对某些比如说 LV 或者说爱马仕这些包包治百病嘛， 嗯 嗯, 嗯， 就是对这些奢侈品的向往啊，其实这个压抑的劲儿一点都没有说消减过。 嗯， 那么但是人来不了怎么办呢？那就拜托可以在这边的人帮忙买。 所以明白了 吧，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啊， 就是巴黎人自己对于这些奢侈品的需求其实并不那么的多， 对， 啊， 所以他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排队整个进去买呢？所以不管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面孔，90%啊，我说可能说都说低了，都是代购。那这些包都是销往世界各地的，因为你要知道在疫情期间，连法国内部巴黎内部的这个快递运输物流都不是很通畅，那世界就更不用说了。那这时候这个包包你想买到，库存出不去，那只有在巴黎进行第一步的消化。所以可以理解，如果相当长一段时间，啊， 也是刚刚开始啊，也是从 Decathlon 开始的， 啊，非常疯狂， 之前的两个月其实都是封闭的， 非常疯狂， 对啊，就是在消化之前两个月大家没有办法买包的这样 一个欲望，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排队，而这些包供不应求，甚至我也听过有朋友跟我说，店员都说这个快递根本就供不上这些包的这个出量，因为实在是太大了，这个量走的太大了，就是这因为现在几乎你比如说像一些法国自己的这些品牌，那就是完全靠这边的买手在不停的往世界各地去销路了。就是你会发现在门口的买手，原来过去我们都说就留学生啊或者中国人那些他们会去买，但是现在真的是什么样肤色的人都在门口排队，你可以想象这个需求量有多大，但是没有办法的这个问题嘛。 但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那你以为在疫情发生之前在 LV 门口在爱马仕门口排队的就不是这些人吗？其实还是这些人， 肯定也有，肯定也有， 对吧？ 肯定也有。 你大老远打着飞机跑到这儿来，你有谁可以做到？比如说像爱马仕，你要去他总店，你是需要预约的。 嗯， 你预约的话，头一天预约，第二天很有可能就没有你的号，你可能就排不上队。那怎么办？那如果我是一个游客，我在巴黎顶多一个礼拜撑死了吧， 嗯， 对不对， 嗯嗯？ 比如像我第一次到巴黎来， 嗯， 我就花了一个礼拜就在巴黎待着，嗯，然后就飞回国，对吧？哪怕你就是这样的话。你能花多少时间留个爱马仕，对吧？ 对， 还有那么多景点，不拉不拉不拉。所以其实原来也是这波人在排队，只不过现在更明显而已。 对，而且呢，排队的人可能更多了，也不光是，而且就是我觉得啊，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任何时候都有真正需求去买包 的， 任何时候也都有去代购的，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代购的比例就是非常非常高， 对， 对吧？再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游客多少他能退税吧？那现在其实不能退税了，他。价格就没有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了，所以其实这时候代购就显得更加的突兀。但只是给我 的一个，即便不能退税，真的，因为你根本就买不到，所以能有就不错了。 真的，确实 还要啥自行车？ 确实是这样，有包就不错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让我们感触很深的，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是出门买了今天你看到的这个桌子啊。就于是呢，就发现了家门口的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T 台两侧的 T 台的其中的一家餐厅，让我有点心酸的一个场景，就是它盘出了一半的店面，变成了另外一个快餐店， 变成快餐店了。 因为其实巴黎人对于 不让堂食嘛，那他得活下去。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就是巴黎人对于这种传统的咖啡馆啊。这个餐厅啊，它是有一种执念的，所以你看到现在比如说它餐厅因为经营不下去，它没有办法只能盘出去一部分店面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太舒服。 对，多少会有一些不落忍啊。其实我们也没有做太多的功课，应该去查一查，比如说楼下的这家店面大概是从哪年开始就有了， 应该会很有历史， 也许是爷爷传给了爸爸，爸爸又传给了儿子，但是谁知道这样的一场2020的疫情变成了这个鬼样子，对吧？ 对，我觉得义父说的对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算是邻居，就在咱家一楼， 是的， 应该也是关心一下。 对，但是从来都没有机会走进去过，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太稀松平常了，反倒你不会把它当回事儿。但是真正的这个东西没有了以后，你还是会觉得好像失去了一点什么。 是，而且其实我查了一下，这两家餐厅的评分也不低，只不过是因为咱们每天都路过，就觉得太平常了。但是现在有这样变化，心里多少有点心酸哈。但是说到餐厅的话，其实我们也发现有一些餐厅， 偷偷摸摸的在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和面积，比如说塞纳河边的那些，说是酒吧它也不是酒吧，说它是餐厅吧它好像也不做饭，可是呢它就是那么一个小门脸，门口支几张桌子，你愿意来坐就坐，不愿意来也无所谓，你就尊重 这个规矩。但我觉得它是露天的呀， 是啊， 所以就打这个擦边球， 所以真的是擦边球，就是你很难界定它是不是开始营业了，它也可以说这是河岸边的，不是我营业范围，对吧，人愿意来坐就坐了，但是它确实是也在经营它原来的这种经营业务。包括其实我们在过桥的时候，有一次在这个河边的船上可能是一个酒吧，里面已经有这个个别的顾客躁动的心，按捺不住了，对，开始。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允许的，现在 这肯定是禁止的，因为 都已经有酒吧的性质了。 对啊，你在船里你很难保证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对不对？而且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巴黎沙娃的公号里面，我们提到了。比如说有的酒吧的老板他说啊，凭什么300人的飞机你可以飞，凭什么300人的酒吧不能开，那酒吧跟飞机它还是不太一样，因为酒吧300人，但是它流动大，对吧，飞机是这一波人就在这儿，而且飞机你是知道它的个人信息的，酒吧怎么去统计。 但是我是可以理解了，就是他也不是真的在较这个真儿，说为什么飞机能飞但它不能开，他只是说传递着他这个整个行业的一种焦虑的情绪。 对， 你看他是最早关门的，但是他是有可能是最晚开门，那现在就是最乐观的估计也是6月2号，当然也得等到下个礼拜5月25号系统的评估，餐馆、咖啡馆、酒吧、电影院这些是不是能够开门，所以现在都不知道，但是那他承受的这种损失，包括心理的压力，包括现实的这种心疼肉疼的这些钱， 对吧，可能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我觉得 是是， 生计嘛。 其实为了这个保证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包括出行的安全，也有很多的新的变化在巴黎悄悄的发生了。比如说自行车道，我觉得我真是很佩服安娜伊达勒沟这位女士啊，是巴黎的女市长，她特别的厉害，她已经为这个巴黎自行车化，她已经努力了6年了，对，真的很长时间，非常有毅力。那么一直都是推进很难，因为巴黎本来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集中的这么一个城市，道路都很窄，又停车，还有公共汽车在穿梭。但是疫情期间呢，公交车变得少了，出门的人也少了，很多人住在郊区也趁着隔离之前都跑走了。那巴黎的这个车呢就变少了呀，哎，有一些这个路边停车的道就空出来了。趁这个机会，这位安娜伊达勒沟女士就悄悄的，哎，把这自行车道给规划出来了。 所以 别看只有55天，她规划出了50公里的自行车道。 所以5月11号就是解封以后，可能大家走出街门，走出家门，可能就是，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讲哈，出来就出去了几次，没有觉得这个市容市貌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如果说你去一些主干道的话，还是会有变化的，因为那个颜色太醒目了， 对 对 对。 专门辟出来的自行车道啊，就是 它可不是简单的画一条线， 是的， 它给你砌出马路牙子，也就是汽车完全不能借道，够狠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就是能够在巴黎这样一个城市看到一些很鲜艳的色彩，我觉得多少人的心情会变得愉悦一些。 对啊，马上夏天到了吧，而且天气如果要是不那么热的话，骑自行车出去还是不错的。毕竟 太闷了，还是需要有这样一些躁动的色彩，让尽管这个气温很瘦啊，很热，但是也希望就是满眼用这种很强烈的刺激让人能够兴奋起来，毕竟在家里待了2个多月时间， 是应该出去活动活动。那说到自行车这个话题呢，多说两句啊，巴黎真的是为了这个自行车化，它是 做了很多努力， 用尽了一切的这个努力和这尝试了一切的可能性。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在巴黎你想买一辆电动自行车，那么这个时候政府是可以给你报销50%，最高报销400欧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门槛，不管你的收入是多少，你是不是在巴黎，是你是法国人还是你只是在巴黎居住，像我跟义务这样的这种居民，都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当然电动自行车是第一你是不能带出境的，第二呢你 那现在就是补贴嘛， 对，就是一个就纯粹是你在巴黎使用的时候一个补贴啊。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像迪卡侬这样的专门做运动商品的这种店，它会推出最低15块钱一个月来租赁自行车，也是一个办法。总之呢就是这位安娜伊达勒沟女士呢，她的目标第一实现巴黎自行车道300公里的计划，第二呢他希望到2024年能够完全实现自行车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设想。 对，就是你可以举好多好多的，比如说你骑车然后对 这个城市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和好处哈。但是其实就你去近距离的观察这种博弈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这是不是会变成政府的一厢情愿？当然他会鼓励，他会提倡，会有很多的好处。 对， 那大家愿不愿意去吃这颗糖，那还在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 当 我也 然 看 了。 到有报道说。当然，倒是他也不是在唱衰哈，可是我也看到报道，他讲说，就是推行这个政策以来，其实包括这个疫情的影响哈，感觉大家好像，比如说更多的人不会选择坐地铁，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会变少，然后是不是这个自行车的这个需求量会激增？就是事实的情况，自行车行的这个生意可能是比原来要好一些，但是也没有达到一个爆炸性增长的那种预期。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可能还是原来那些喜欢骑车、爱骑车、有这个需求的人，他可能现在可能更多的会倾向于我不坐地铁了，我去骑自行车。那些原来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的人，他也并没有加入到这个新的大军中来。所以就说，当然他的目标到2024年嘛，对吧？那年是奥运会， 前提是意大利女士得在马上将进行六月二十八号的这个市政选举当中，能够第二轮 第一 胜 轮他 出， 已经胜出 对， 了， 第二轮 第二 再 轮我 胜 觉得他 出， 希望应该还是 还是 比 很 较 大的， 大 希望 的 还是 啊， 很 因为 大 在 的。 巴黎还是有很多的一众拥趸 对 对于 对对。 他，但是不知道，比如说反对他的人，特别是觉得自己哦将回来停车位被自行车道占用的这些人，第二轮投票还会不会继续来支持他？因为毕竟如果说随着这个生产生活逐步的恢复的话，大家就是城里头会越来越又变得像往日那样的拥挤，那我开车进来，我车停在哪儿，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其实好多好多的博弈，就是你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动了这个环节以后，可能其他的环节也会要跟着变，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毕竟所有的政策都会涉及到一部分人得利，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这个政策下的，他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 所以要看看安娜·伊达拉沟女士代表的是哪一部分人的群体了哈，因为毕竟我看到了，前一段时间我们说过她是没化妆就上电视劝大家不要出门，这回她是没化妆就骑自行车劝大家都骑自行车，身体力行的女市长哈。那说到这个躁动的心哈，我发现这法国也是挺着急，因为马上又要到假期，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去度假，但是呢，一来呢是希望大家能够安全的出去度假，再来呢希望大家不要去太远的地方，不是说这100公里的这个范围，而是希望能够留在法国度假。一来呢，散散心；再来呢，也刺激一下他的旅游经济增长。所以他想出了一招啊，就是发这个旅游券，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呢，也出了问题，给谁不给谁呢？这通常在法国经常是会有这种争论。你比如说，有的人提议说，应该给那些就是收入比较低的这种穷人，因为他们可能很少能够有机会出去玩，正好借这个机会，他们就出去了。这样呢，既能够刺激经济，又能够让一部分人得到利益。那还有人呢说，因为这段时间是这个新冠肺炎疫情非常严重，那应该给那些在一线、二线工作的人奖励他们去旅 医 行。 生、老 对，医 师、 生、 警 老师，还 察 有比如说一 啊， 些提供 环 市 卫 政 工 服务， 人， 对对对，这些人。所以现在呢，争论不休。那最后的结果呢，是在6月初会出来。总之呢，这是大家一个怎么说，在 总之 法 外国人 国， 肯定是没有的了 对 哈。 对对，外国人就不用想了啊。当然，你本来就是在人眼里，就是你过来旅游的嘛。但是，就是对于本国人来说的话呢，具体哪种分配方案，他们还是有非常大的分歧。因为这个具体决定权是在各个大区手上，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那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这个最后谁是这个旅游券的赢家。那最后呢，我们还要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其实跟券有关系。那我们这回说的是奖券。 奖券 哎，你看，你不是在傻娃里也说到了吗？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是挺有意思，因为说到这儿， 一 大家 千七百万 每个 欧。 人都会有很大的参与度啊，1700万欧。而且其实呢，这个人呢，有意思的是，你比如平时如果你中了奖了，你马上就去兑奖了，可以，但是他刚好赶上疫情，他出不了门儿。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出门出行的这个证明上面会有出行理由，你必须得有理由才能出去。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在巴黎傻娃公号当中也写到了，比如说像出去大使馆领口罩，他就没有这一项，那就会就是成为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小小的阻碍。那包括这位先生他也一样，他叫 Patrick 啊，他这个中了奖之后呢，他又不能去领奖，这个彩票就得在他身上藏着，他生怕把它丢了，因为这价值1700万欧元，所以你知道吗？那种心 55天 情。 的时间不能出门，不能 对 出门去 呀， 干这件事情。 对呀，然后呢，他又中了奖了，你想想他那个心理的状态，就是他知道自己马上就有好运了，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了，但是他又不敢跟别人说，那种纠结你知道吗？说实话啊，我能够体会，但是我真的想切身的体会一下。 对我来说，我还是不想要这样的折磨哈、啊，尽管是幸福的烦恼。 但是后来他还是兑奖了，他也说，他说他会辞职，然后出去旅游，买一辆车，然后之后呢再换一份工作。所以还是 出去旅游的这个梦想可能暂时实现不了哦。 还真是，你有多少钱？你也必须得遵守规定啊， 没有飞机， 对呀、啊，你买不着机票，你也不行啊，是吧？ 现在也出不去， 所以，哎呀，那这位 Patrick 响应号召环法旅游，我觉得还是 OK 的。 那这位 Patrick， 你还可能还是得再忍一忍，但是我觉得不如我们就抛出一个话题，比如问问今天看我们节目的或者巴黎傻娃的这些读者，如果您中了1700万欧元，打算做点什么呢？ 做梦吧 不错的选择哦。好了，那我们就下期见，今天就说到这儿哈啊。还是在节目的最后要说一下，几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第一呢，就是在微信公号上搜索 “ 巴黎傻娃”，直接搜索“巴黎傻娃”就能够找到我们。另外呢，哔哩哔哩也是搜索“巴黎傻娃”可以找到我们。如果您可以上到这个 YouTube 的网站， 对，比如 YouTube， 那也是“巴黎傻娃”，或者是呢，您手机有 Spotify 也可以搜索“巴黎傻娃”， 这是一个音频的播客， 播客软件啊。如果您手机苹果手机还没有卸载Podcast 的这个软件的话呢，你直接在 Podcast 上搜索巴黎傻娃，也可以找到我们的音频节目。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